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您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还是会送给大家一本书啊，也是李松律师所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样一本书。那这本书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啊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关于房屋拆迁是吧，还有像一些买卖二手房、回迁房、公房等各类房产的纠纷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啊，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实例啊，然后通过一些实例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法律点告诉大家，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本这种又比较知识类的一种书吧，啊，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需要这本书的话呢，您一样啊，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写到我要书，然后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留下来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照例啊，通过一些案例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来，李松律师跟我们说一下。 好，咱们讲的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变更公房承租人的案例。就是最近呢，我接触到了一些客户啊，就是父母承租的公房，在父母去世以后呢，这个在这儿居住的子女想把这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但是这个产权单位呢不给变啊，不给变。那么如何来进行维权啊，以及涉及到承租公房其他的一些法律问题？ 对， 今天呢咱们一块儿讲一讲。 好， 案例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孙夫妇啊，有两儿一女啊，分别是孙小军、孙小明、孙小宁。一家人啊，住在老孙承租的北京市某区502号直管公房内。兄妹三人啊，后来啊，这个长大了以后啊，成家了以后啊，就都迁出了，将户口啊迁出了502号房屋。但是后来啊，孙小明啊，由于种种原因啊，又搬了回来，并且把户口啊也转了回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老孙夫妇啊相继去世。孙小明想啊，现在502的户口只有他一个人了啊，他也在这儿住，他就想把502的这个承租人啊，由父母啊 变成 他自己。 嗯， 就到房管部门啊，因为这个房子是直管公房，直管公房就是由房管所管理的房屋，那么他就到房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啊把这个承租人啊这个变成自己。那么房管部门啊的答复意见是啊，如果想变更啊，要必须要征得孙小军、孙小宁的同意，也就是他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要经过他们同意。孙小明就找到了两人商量，妹妹呢表示配合，但是哥哥说不配合，哥哥不同意将这个承租人啊变到这个孙小明的名下。那么房管部门认为啊，由于哥哥孙小军不同意将承租人啊变更给孙小明，孙小明啊就不能成为502号的房屋的承租人。现在这个孙小明啊不知道这个房管部门啊这个答复意见对还是不对，自己呢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案例呢简单的说就是说这个502号房屋啊属于孙小军、孙小明、孙小宁父母承租的公房。在父母承租以后啊，那么其中的一个子女孙小明在这实际居住，且户口在502号房屋内。那么在父母去世之后呢，他就想进行变更。那么产权单位的答复意见是必须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签字同意我才给你变。现在呢他的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兄弟姐妹呢是不同意变。那么不同意变呢，那么房管部门啊就依据这个内容呢就说由于有其他的子女不同意变，所以呢我们就不给你变更，那么承租人呢还是你父母的名字。现在呢这个想变更的这个孙小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直管公房承租啊承租人变更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首先呢这个作为孙小明啊，他呢我觉得是有权利来申请进行变更的。因为呢首先按照北京市的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有关规定，那么孙小明呢户口在这个房屋内，在502号房屋内，那么也在这个房屋内实际居住了啊两年以上啊，那么又没有其他住房，那么符合变更的条件，那么按说是应该变更给他。至于说房管部门提到了是不是要经过其他子女的同意，这个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原则上都得一般情况下哈，这种父母承租的公房在父母去世以后，一般上产权单位都要求其他子女同意变更成其中的一个子女，这种有这种要求啊。如果不变的话呢一般都不给你变。因为怕呢到时候给你变了以后呢其他子女再找产权单位来主张权利。那么产权单位呢怕找麻烦，因为毕竟呢是父母承租的公房，他一般都要经过征得这个直系亲属啊包括有配偶啊子女的同意才给变。但是严格来说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北京市的相关主管行政部门也做出了一个解释，这个需要的这个就是在变更承租人上呢需要家庭成员的同意，这个家庭成员呢指的是户口在这个房屋内的。实际上北京市主管行政部门啊是有一个界定的，也就是说其他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直系亲属如果户口在这个房子内就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反过来说如果户口不在这儿，那么他们就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需要征得同意的家庭成员。所以严格来说呢如果他们不同意呢也不影响孙小明的变更。因为这两个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不在 所以说他其实是可以直接去变更的是吗？ 对，他现在呢要说起来呢就是他符合变更的条件。那么现在呢房管部门不给他变，那么找的这个理由呢没有法律依据。但是符合情理啊，确实符合情理，毕竟是父母承租的公房，人家让所有的子女都来同意，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啊。你要不征得他们同意，那么他们回过头来变完承租人再找产权单位也容易和产权单位发生纠纷，所以产权单位呢怕惹麻烦，所以呢也是让他们来变，这样的话呢避免产生其他的这种纠纷。但是刚才我也说了，按照相应的这个北京市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意见，这个家庭成员的同意指的是户籍在册的家庭成员。那么必须如果假如说这两个子女的户口在这儿就需要征得他们同意，他们的户口不在这儿就不需要征得他们同意。一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还有啊，就是刚才咱也提到就是具备一定的这种条件啊，那到底就是承租人去世之后具备什么条件是可以变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的呢？ 他要变更的话要具备那么几个条件。第一，首先户口要在这个房子内。现在这个案例当中只有孙小明的户口在这儿啊，其他人的户口都不在这儿，所以第一户口要在这儿。第二个呢就是居住满两年以上。这个居住满两年以上呢，北京市主管行政部门对这个也有一个解释， 这个两年怎么来界定？ 嗯， 指的是和原承租人已故的承租人共居满两年，你得和他住满两年。 嗯 啊，就是居住和原去世的承租人居住满两年以上。 嗯， 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他要求无其他住房。 嗯 啊，你如果买的有其他的商品房，如果单位给你分配的有房屋，或者是你已经有承租的公房了，这都是有其他住房，也不符合变更的条件。也就是说，名下无其他住房。啊，这个名下呢，包括你配偶名下也不能有其他住房。你配偶有房子，视为你也有房子。 嗯， 哎，所以呢，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无其他住房。 嗯， 具备这，第四点，那么就是刚才我说的，要征得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你前三个都具备了，户口也在这儿，也满两年了，都具备了，但是你还要征得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那么其他家庭成员指的就是这个户口在这个房子内的家庭成员。那么具备了这几个条件，那么你才具备变更的这个条件。 嗯，那还有啊，就比如说因为可能以前的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户口呢没在这里面。 嗯 啊，也有可能因为那会儿比如说有的承租的这种房子之后，可能这个起点有其他的一些房子，可能户口就在落在其他的，可能没在这儿。 嗯 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承租人去世了，那这个房子现在就等于说是一个户口也没有，也不在里边，然后呢可能刚才您说的那个其他人就承租的儿女， 嗯， 就还有其他的房子，那这个房子怎么办？那就难道就在这儿搁在这儿就不能动了？ 您的意思就是没有符合条件的，所有的子女的户口都迁走了， 对，都没有啊、嗯。 但是又是父母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啊？ 嗯， 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首先要想变更的话呢，还得要把户口再迁进来。一般的呢，这个迁户口啊，一般都得要经过这个承租人的同意。 嗯， 现在问题承租人去世了。 嗯， 事件当中呢，派出所都是让这个其他子女都来签字。 嗯， 就是如果你想把户口迁过来，虽然承租人去世了，其他子女都没有异议，毕竟房子是你们家的啊，房子是你们家的。 嗯， 其他子女只要没异议，也给你签。所以您刚才说的呢，如果其他子女想变承租人的话，还得需要把其中的一个子女的户口要迁进来。 嗯， 哎，这样的话才符合变更的这个条件。你户口不在，他没法变这一块。 嗯，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都不变承租人了，因为这种房子呢也不会收回来。虽然父母去世了，即便没有符合变更条件的，因为这种房子呢，它取得方式呢，一个都大部分一共就是那么几类，父母单位分配的福利房， 啊， 这个都是纳入你这个分房的这个指标的啊。一个是分配的福利房，第二个呢就是拆迁给的，原来有房子拆了再给你安置这房子，拆迁给的。还有一种呢是自己买的，就通过这种公房使用权的买卖而取得的，无非也就是三种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房子即便承租人去世了，由于他取得的方式啊是通过这上述三种方式取得的，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财产权益。 嗯， 那个你不能说分配了你单位再给收回来，那应该不可能的事儿。 嗯 啊，所以这种房子单位也不会收，不管是直管公房还是自管公房都不会收。 嗯 啊，有一种可能倒会收，就是没有其他的亲属，也没有其他人来符合变更的条件，相当于一个无主物一样。 嗯， 比如说一个孤寡老人， 嗯， 他也没儿没女， 嗯， 没亲属， 嗯， 这房子也没有其他的这种共居人户口在这儿的人，哎，这有可能收。只要有亲属的，这房子都不会收啊。 嗯，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有朋友也会问到说，比如说像这类的这种房子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刚刚您说了，就是它是有户口在里面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变更啊或者怎样都比较好办。然后这种有一种情况就是面临拆迁。然后还有一种房，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可能户口也不在这儿，然后呢，这个，他别地儿还有房子啊，所以这块呢，他只是父母去世之后留下来的这么一个承租的一个房子而已，但是要拆迁了 啊， 那这个情况，这两种拆迁的方式，这个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有些人可能就会担心，我户口没办法迁进去，另外一个呢，这个那拆迁了之后还有没有我的利益？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哦，啊，这个呢是这样。其实主持人问的就是父母去世以后，这种承租的公房涉及到拆迁， 嗯， 这个拆迁利益的话，到底安置给谁？谁来签合同？ 嗯， 拆迁利益怎么分配？是吧？ 嗯， 主要是问这几个问题哈。 嗯， 那么一般的呢，父母去世以后呢，和谁签协议呢？首先看谁户口在这儿。 嗯， 户口在这儿的人来签署协议。 嗯， 当然，他这种签署协议呢，他是一个代表啊，因为房子承租人没有发生变更。 嗯， 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还是父母的这个承租的公房取得的这个拆迁利益的呢，还是应该由这个父母的这个子女或者是其他继承人来进行一个平均分割。 嗯， 那么户口在这儿呢，他只是一个 代表人、他是代表人，不代表就是归他个人所有。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的房子，父母去世了，这房子没有户口，谁的户口也不在。 嗯， 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由他的子女来进行签署协议。 嗯， 啊，一块儿来签署协议。就是因为这房子呢，因为按照规定呢，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这种涉及到拆迁啊、腾退啊，一般都是由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或房或者公房的承租人来签署协议。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承租人去世了，自然就是由他的继承人来享有权益。所以如果户口都不在这儿，承租人又去世，那么就是由他的子女或他的配偶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和拆迁办签订协议。 嗯， 利益分配呢，这块呢，原则上如果承租人未发生变更，还是按照遗产来进行处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拆迁的时候给你变了，有的时候变了，或者拆迁之前就变了，比如说变成其中一个子女了。 嗯， 这种情况下已经变的情况下，承租人已经是其中一个子女了，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按继承来进行处理了。 嗯， 因为承租人，因为公房的这个拆迁的补偿款是给承租人的嘛，那么现在承租人是谁，这个谁就有权利来领取补偿款。所以呢，这个拆迁利益的分配呢，大家要看看这个承租人有没有发生变更。 嗯， 啊，变更如果没变更，可能还是按照遗产来处理；如果变更了，就是由实际变更后的承租人来进行享有这个拆迁利益。 嗯，我们这边有一朋友啊，他说这个他们家的情况跟刚才说的这有一点点像啊，就是有一点纠结，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他有一个房子，也是就是老家老太太哈，这个有一套也是承租的这种房子，当然这个房子呢，就是老太太啊老爷子也都不在了啊，去世了。然后呢，他这个房子呢，一直是给就是他的儿子来居住的。啊，儿子这一家子来居住，但是呢，这个儿子呢去世的早，所以呢，后来就一直是这个儿媳妇儿和带着孙子一起来住。然后呢，但是这个后来这个儿子就儿媳妇儿和孙子呢也都有房子，就搬出去了。那等于说这个房子现在就空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呢还有一个闺女，那闺女呢也说了，这个房子她不要啊，还是给这个儿媳妇和她孙子来去居住。那如果这个房子如果面临拆迁的话，那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来去处理呢？ 他们承租人没有发生变更吧？承租人 没有 发生变更，我觉得应该还是按照遗产来进行处理。 按照遗产， 现在儿子去世了， 但是承租的房子 啊，也是按照是这样，承租权承租人无法继承。承租人刚才我说过了，就是他是按照承租人的变更程序来变更承租人，他不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变更承租人。 嗯 啊，谁符合条件了，变成谁。就像刚才那个案例，啊，孙小明符合变更条件，就应该变更成孙小明，他不会按照遗产来进行处理，是吧？但是有的时候他没变，涉及到拆迁，没变，那还是老人的名，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按照遗产来进行处理。 嗯， 那么既然按照遗产来处理，在这个案例当中，儿子去世了，就是由他的 闺女， 儿子去世，由他，也就是老头老太太的孙子，他孙子还不是有个孩子吗？还有个就是他儿子还有个孩子嘛，是吧？ 对， 由他儿子的孩子，由他孙子来进行代位继承，还有一个女儿。这两个人来平均分割该房屋的拆迁利益。 嗯， 当然说，女儿说我不要了，女儿可能也比较传统，说这个留给孙子了，那个呢是他自愿放弃继承。这个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连放弃也没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呢，其实是也是可以解决的，对吧？ 可以解决， 就是等于说，看看是谁和谁来进行这个继承这事儿就完了。 对对对对对，这里边应该，但是呢，因为这个呢，因为他是按照继承来进行取得的话，实际上呢，这里边应该说人家这个妻子啊，就已故的这个儿子妻子，人家也有相应的权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孙子是代位继承，是代他爸爸来进行继承，也就是来继承他爸爸那一份儿。他爸爸这个是有，也有，也是有这个配偶的。也是有配偶的，所以人家的配偶也应当分得相应的一定的这个份额。也应该是这样啊。 好的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所以啊，关于这个公房这事儿哈，包括这继承啊，还有遗产啊等等，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哈。那我们根据这个案例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值得去再去了解一下的啊。孙律师要不再跟我们说说吧，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关于这个承租啊、变更啊等等的一些事情。 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应该说孙小明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现在这个产权单位啊，房管局啊，不给他变。那么不给他变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呢 你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意见。 嗯 嗯，就是你如果认为变给我，那你也给我一个意见，就直接给我重新变更这个工方的成租证。如果你不变给我，那你好，你也告知我，认为我不符合条件，比如说其他子女不同意变不成我，那我好拿着你这个不同意变更的内容，我好提起行政诉讼，我就民告官了啊。 嗯， 我就告你这个房管部门，我认为你这个变更给我这个行政行为是错误的， 嗯， 我要去法院一更正。所以你现在呢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你应该让房管部门来给你一个书面的答复，如果不同意变更给你，也给我个意见，我好告你去。 嗯，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房管不理他。因为实践当中我遇到了很多这种案例，房管部门啊不会给他出书面的这个不变更的内容。因为什么呢？一直给你出书面的呢，你就告他去了。 嗯， 是吧？因为上边都会写到，如果对于本处理决定不服的话，在收到本决定后60日内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哎，他会有一个告知，都会有一个告知。哎，然后咱们国家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所以他一般不给你出，怕被告。 嗯， 那么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你就得给他发个 EMS 啊，发个快递，邮局的快递 EMS， 然后注明了我某年某月我申请变更。 嗯， 啪，你给他寄过去，寄过去以后，他如果一直不理你，你就可以告他了，是吧？ 嗯， 不作为啊。 嗯， 我申请变更了，你不理我，是吧？行不行？你得给我个答复啊。哎，所以我觉得，如果遇到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遇到就是想变更承租人，那么遇到这种行政主管部门他不给你变，那么你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让他给你出书面的变不变的内容，我好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救济。 嗯， 如果他不给你出，那你给他寄快递。那么是吧？ 对， 你寄给他寄了快递，他就收到了，他不给你在法定期限，他不给你答复，他不就不作为了吗？他也 对，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 嗯，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就刚才说的是直管公房啊，还有一种是自管公房。如果自管公房不给你变，什么是自管公房？就是由一些企业事业单位来管理的房子，就不由房管部门管理的了啊，由一些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啊，都是些企业。啊，或是一些单位来管理的房子，自管公房，这种房子如果，你符合变更的条件，他不给你变怎么办？ 嗯， 这种房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不给你变，他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 嗯， 这个没法约束。这种情况下是法院是不给立案的。 这个能说一下到底什么叫自管公房，什么叫这种就是事管公房？ 哦，可以可以，刚因为咱们提到这个维权途径嘛，刚才提到这个变更承租人的话，这个如果是。这个直管公房， 嗯， 那么人民法院是受理的。什么是直管公房呢？就是由这个房管部门来管理的公房， 嗯， 就是你说白了，你把这个房租每月都交给房管局， 嗯 嗯， 这就是直管公房。如果你房租交给企事业单位，交给单位的， 嗯， 是房管部门 自管 以外的人， 嗯， 都是一些企事业单位，这就是自管公房。 嗯， 自管公房对于变更承租人，人民法院是不予受理的，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个行政行为，它变与不变都不是一个行政行为，它是单位。它是企事业单位，它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这种资格， 嗯， 所以这种不变就没有办法了， 嗯， 哎，但是有一种啊，自管公房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实践当中处理的，法院是处理的，什么情况下呢？变完了，比如说啊，这个一个自管公房，比如也是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比如说孙小军、孙小明、孙小宁户口都在这儿，孙小明呢当时想变的时候呢，他伪造了一个孙小军、孙小宁的一个签字， 嗯， 哎。实际上这都不是他的签字，不是这两个人的签字，但是这个签字里边呢说都同意把这个房子变更给孙小宁。孙小宁就凭着这两个兄弟姐妹的假冒的签字，那么骗取了这个自管公房的这个产权单位的这种同意，然后给他变了。 嗯， 这种情况就具有可诉性了。这种可诉性呢，到怎么诉呢？就按照合同无效，就是这个租赁合同无效。 嗯， 产权单位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 嗯， 是吧？因为变更的时候要征得所有的子女这种户籍在册的子女的同意嘛，是吧？他们这个同意都是假冒的， 嗯。 因此，你订立这个合同呢，你把这个承租人变更给他呢，是一种无权处分。 嗯， 无权处分是违反了咱们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 嗯， 来主张合同无效，这个是具有可诉性的。变完了是具有可诉性的。 嗯嗯，所以就说啊，这个自管公房呢，就是可能变不变的，这还不是说我直接去房管局，人家就能给你变的，对吧？ 啊，自管公房它不属于房管局管，它属于单位管。 那比如说像你对于很多比如拆迁的这种利益的话，这个那承租人还有权利来享受吗？比如说也就像刚才我说的，比如有人去世了，是吧？那名下又没户口，又没有什么的，这种怎么办呢？ 啊，您说就是拆迁以后怎么来分配是吧？ 对呀，就是如果这个是自管公房的话呢？ 啊，自管公房实际上拆迁利益的分配和直管公房它是一样的。 嗯嗯。 哎，如果承租人被发， 只是名字我变不过来而已。 哎，对， 咱说刚才咱们区分自管公房和直管公房，区分它呢主要是在变更程度人上。 嗯嗯。 啊，一个呢关于那个直管公房呢，如果这个房管部门不给你变，你可以打行政诉讼。但是自管公房如果这个产权单位不给你变，它法院是不受理的。 嗯。 但是换一角度，如果是涉及到拆迁利益，这个和自管直管都一样。 嗯。 它就是给承租人的，承租人是谁，谁就有权利来拿这个拆迁利益。 嗯。所以啊，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管和这个试管，主要是这个变承租人的这个事情，是吧？ 嗯嗯， 其他的其实大家不用太纠结。 对， 啊， 其他的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 样。 哎， 嗯，好的。那如果比如说啊，承租人去世之后，比如说而且还具备这个承租人的这种变更的这种资格，但是产权单位就是不给他变，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个直管公房就是不给变的话，那你就刚才我说的，你给他发个那个，让他给你 出，对吧？ 我发一个快递，让他来限定，让他做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嗯， 哎，他在法定的期限内，因为法律是有规定的，是吧？你收到这个人家这个变更的申请以后，你要在一个法定的期限内，你要出一个变与不变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意见。 嗯， 你不出就是一个不作为，你不作为，那么你要承担，行政主管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直管公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自管公房如果不变，没有什么办法，这种你就得找他， 就找 是吧？你拿出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你去找他去，你上面写的很清楚，什么什么什么符合什么什么的条件，是吧？然后我要去变更，那么就只能去找他，他不给你变，你也就只能找，没有别的办法。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哈，大家如果有装修的疑问，明天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行，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